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咱们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3级左右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那么今天的气温呢，仍然是在-3度到-11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6，感觉十分寒冷，所以朋友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然没有完全退去，在西二环路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目前是从蔡胡营桥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在南二环路外环的自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开阳桥一直持续到永定门桥。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从肿瘤医院一直到建国门桥有拥堵的情况出现。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金广桥。而在北二环目前内环的自西向东方向呢，从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目前呢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从四方桥一直到东四环的红领巾桥，车辆也是比较多，行驶缓慢的。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的节目是我们两个为您主持啊。 你知道有多少人从刚才听到天气预报和路况发现是咱俩以后就把收音机关了吗？ 谁呀、啊、季彤和大鹏啊， 看台啊。 嗨，反正我们俩在一块呢也是在这个平台上这个很少见的情况。 第二次了咱俩一块来。 第二次、嗯、啊，这个能有两次合作也怪不容易的。 是，按说应该一次就翻脸的， 就打起来。没那么严重啊。今天我们还是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这个互动的一些信息啊，我们的转让啊，求购啊，还有求助。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啊，虽然咱这天儿特别冷，但是朋友们求助的一些问题呀、一些这个信息啊，大家都及时的去回应。包括说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大家还在留言里去给这个就是在节目中我们播出的这个信息来回应。你比如说昨天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想去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想找一个律师来咨询啊，但是自己呢又不认识这方面的这个朋友，所以就在咱们平台上说，哎，哪位咱们团友啊有这方面的信息，您认识律师朋友，您给我个电话，给我个联系方式，我先咨询。哎，就有朋友在留言里回复了，说那个想咨询法律问题的朋友啊，我给你一个律师的联系电话，我认识他。哎，所以呢这个我就把这个电话呀，我因为他 留下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是律师的电话呢，还是这位应该是律师的电话。这位留言的朋友说姓张，他留的这个电话呢姓古啊，应该是律师的电话 啊。 所以呢，我私信发给他了啊，在这儿咱们就不公布这位律师朋友的电话了， 对对对， 好，我们这个私信发给那位求助的朋友了。另外昨天还有朋友问到说，女孩子啊，这个想学个厨师。将来当个大厨，说这女生学厨师行吗？没见过有名的大厨是女生啊。大鹏，你见过就是女生大厨？反正应该肯定有 啊。 哎， 鲁菜有几位大师都是女性。 哦， 这个实际上咱们很多家庭里面都有这个现象。平时日常做饭，你看都是妈妈在做。但是真的，一到家里头，逢年过节来个客人。爸爸穿上这个平时做饭的这个罐儿啊，就开始去露手艺去了。 对， 好像总是这个拿手菜呀，或者说那种特别就非家常类的。 嗯， 越是这种见功力的，好像人们直觉上总觉得是不是这个男生更强一些？ 哎， 其实呢，这个社会分工啊，我觉得各方面。这个也是一个自然现象，人家妈妈在家里面负担着每天做饭的这个工作，可能反而没有精力去细致的钻研说怎么让这口味更好一些呀。 哎， 这个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其实这妈妈也很辛苦，爸爸也很辛苦。 就是说其实平常啊，妈妈在家老辛苦啊，这一来人特别累的时候，爸爸心疼妈妈，所以就自己卖力气去了啊。 其实你还是往好了说了，大多数真实的情况他就那会儿他想卖赔自己 是吧，显呗啊。 哎，对， 其实这个女性在这个行业里不能说是凤毛麟角吧，应该也还是相对来讲少一些，但并不阻碍他们成为厨师，不阻碍他们成为大厨，不阻碍他们成功。但是呢有些建议啊，我们很多朋友也在这个平台上分享了，说这个女生的话吧，你学厨师我建议哈，最好学那个西餐的。 哎， 或者是糕点的， 烘焙啊这些。 哎，对，这一类的，因为它油烟不大， 对， 哎，而且挺有艺术性的。哎，这个昨天其实方明也提到了，说你看做蛋糕是吧，来个造型， 对， 是吧，弄一个那个奶油的那个花儿，哎，调个颜色，这都是女生的一些优势啊。有朋友就说了，你看女性朋友这个思维缜密啊，有这个耐心玩，拿咱们俗话说吧。他弄这些东西能看比较精细，还有呢，这个现在好像也是一种潮流趋势啊，就是他们在，比如说，你看好多地方，我去看都流行那个叫开放式的 厨房， 哎 啊， 这个厨房里边呢，它这个有一个就是透明的大玻璃， 对， 哎，在这里边呢，这个厨师们在里操作。啊，当然帅哥也行啊，你要有几个美女，那是不是就这个 就会比季童做饭大家看着更养眼一些。 哎，行吧，反正就这意思啊，因为好多地方他现在有这种就是这种发展的趋势。再有呢说有朋友说这个女孩子学厨师啊有习惯上的优势 啊， 就是他们呢特别的有自觉性 啊， 这个学习有这个良好的自觉性，而且呢养成习惯以后呢他不容易那个改变。你比如说我其实我理解啊，卫生习惯 啊 肯定就比咱好吧。 你方比你好，跟我 方明的卫生习惯肯定比咱俩好。 洁癖这个咱另说啊，这是一种病。 嗨就是说这个其实他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呢在这儿咱们把这些，我也把这些回复今天整理了一下呢，跟大家来分享啊。 好 昨天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咱们依然有很多朋友来求助啊，转让或者是求购，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 好，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看看有哪些朋友今天提出了一些求助的问题， 来看看。先给这几位朋友这个把这忙帮一下。 你说 这位朋友说昨天有个 DVD 转让，是不是非常快，咱们的帮团速度12:30已经给了晋松二区的一位陈女士 啊， 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了。 对， 因为这个，因为一个月半小时就成交完毕，后头再打的这对人家是个影响了， 还真快。 说一下啊。 好，还有一个反馈也是这个以前的一个朋友转让的东西啊，他转让那个 就是汽车坐垫 坐套、 嗯、哎坐套啊，说今天已经成交了啊，谢谢帮帮团。 好， 言下之意就是你也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对对对，一个意思啊。 对， 来看看今天求助的问题。这位朋友碰着个急事啊，求助大家、嗯、说我姐姐突然头晕，血压高，高压200，低压100，吃中药控制呢，血压是正常了，可是头还是晕。 嗯， 有哪位朋友有同样经历的，如何看的，请指点，谢谢大家啊。这个高血压的朋友肯定还是挺多的，应该能交流一些经验。 好， 13522258579、嗯、13522258579。 嗯，这个血压高了以后，除了吃这个降压药啊，这个控制这个血压以外， 嗯， 那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得有良好的这个方法啊，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事儿， 对， 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有一些疾病啊是这样，就是咱们很多朋友，其实无论中老年朋友年轻人，都有一些人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好像这个吃药三分毒 啊， 这个不愿意老吃药，或者说有时候有的人可能不愿意说长期的这个依赖西药这类东西。 嗯， 但是呢咱们科学技术医学啊毕竟发展了这么多年，先进的这些成果咱们得去承认，得相信科学。 对， 我特别的欣赏这个一句话，就是杨绛先生说的，我热爱科学热爱艺术、 嗯、 啊，就是这两者它是人类咱们文明的结晶。 对， 对， 有一些疾病我们已经人类有明确的认识，比如说像高血压， 对， 得了它以后，那么很可能很大一部分朋友要终身服药，而且呢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的剂量下，在我们没有其他的肝肾功能不全的这种情况下、 嗯、 这些药都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咱们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 没错， 保证我们的健康。如果我们的这个血压得不到控制，像您所说的还有头晕的这些状况，其实肯定还是脑子里面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也有可能还是有这种血压冲击神经啊等等这些情况，咱们还是要考虑调整用药，然后遵医嘱。高血压病人最怕的就是 不听， 吃了药以后血压降下来了，哎，我没事了， 就这个是吧，折腾了， 一松一紧一松一紧，您拿个皮筋您试试，一松一紧， 时间长了他也老 就崩了， 就崩了。 对呀、啊，咱们的血管更是这样，所以也跟我们的这些有高血压患者的朋友啊， 嗯， 现在医院咱们对这些的控制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听 遵医 嘱的。 对、嗯、 另外您生活当中有什么经验是吧， 对， 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也可以通过电话啊，这跟这朋友直接交流。 嗯， 接下来呢，这是一位这个慈祥的，不知道是爷爷呀还是奶奶啊，他说我们家这个孙女啊特喜欢小狗狗， 嗯 啊，就是尤其是那种小型的，说我呢，哎呀，想着就是他既然这么有兴趣，你就让他养一个呗，哎，所以呢我想拜托一下咱们的团友朋友们， 嗯， 帮我留意一下啊，看看哪家那个就是大狗狗他是生小狗狗了是吧，哎，能送我一只， 嗯， 或者说转让给我，我出点钱也行，咱们商量啊。 嗯， 小型的，小型的是类似于什么吉娃娃那一类的。 那小型的的话，问题是就您不能、您不能是看哪家大狗要生小狗的，因为大狗生的小狗也就那俩月是小的。 人家说岁数大，不是说个儿大。 哦哦哦，行行行 行吧，啊，就是小狗啊，小型的小狗狗。 嗯， 这位朋友呢留了一个联系的电话是1326。9031099啊，1326903-1099。 这位朋友咨询一个公积金支取程序的问题啊，他说我今年呢办退休，我原来呢是首钢一奈的，03年呢离开了厂子，原来在厂子的时候呢办有住房公积金，但是呢跟同事这些年呀后来失去联系了，听说这公积金不是退休的时候就能直接支取出来了吗？那现在我到哪儿去办，有哪些程序，需要什么证件材料可以领回来呢？我打了这个一些网上查的那些电话都不是、 就是、 查不准， 联系不上， 对、啊、不知道该去哪儿联系。 嗯， 哪位朋友知道能跟这位张女士啊提供一些这个比较靠谱的这个官方的信息啊。 对， 13552344666，13552344666。 哎，这也是一些这个朋友们面对的一些问题，因为首钢它有一个搬迁啊， 对， 它这个厂子应该是已经迁走了， 对， 但是从你想从03年到现在也十几年的时间了，他呢是提前离岗了，但是呢之前是交纳过这个 公积金的， 公积金的啊， 对， 这个到退休年龄了， 其实我觉得包括这个退休手续是吧，都得一块儿办。 对， 在你去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那他应该是让知道，就是让你告诉你应该到哪儿去办那个公积金的这个事儿，或者说您办退休手续的时候呢，您问问人家，就是其实办退休手续也是要和原来的这个厂子要联系吧，应该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办法能够帮助这位张女士，您可以分享给我们。 好， 下边这位朋友呢是要找人。啊，他呢原来应该是在甘肃的国营44厂工作过。他是一位姓张的朋友啊，他说曾经在那儿工作过啊，甘肃的国营44厂曾经在那儿工作过的同志，您如果听到我这个信息的话，您跟我联系啊，是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15601342313 15601342313。 那么您再上兰州人民广播电台试试。 那也不一定，他 人家要找的是在甘肃国营44厂工作过 的人， 对，北京籍的。 哎，对，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很多的 支援嘛，咱们 就下三线是吧？ 对， 哎，那 你看那个有一个电影，仲星火老师演的这个今天我休息， 哎， 记得吧？ 对， 那里面有一个这个开始是以这个小反派形象出现的，因为他在街上不守交通秩序， 对， 等满世界钱包丢了找人的时候，罗爱兰一直惦记找一姑娘， 哎， 结果发现就是到上海去支援兰州工作的，人家爱上兰州了，就叫罗爱兰了。 哎，这都是这个艺术创作啊，但实际上他在生活当中呢是有一些依据的， 对对对， 有一些原型的。 说完这番话，我意识到我又暴露年龄了。昨天有人在节目里前天猜咱们仨的岁数， 哦， 说咱仨肯定是60后、70后、80后的组合。 哎，好像还真差不多。我这69年怎么也算60后， 对对对，啊， 对吧？哎， 我这70后我是认了。 对 对对， 70后这个没跑。 对，咱80后那位认不认，咱们就不好说了。 他一般都自认为是90后。小玩笑啊，咱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朋友们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好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啊，有一台空置的电视，原装松下08年款，43寸，可看200多个频道，完好，100块钱转让。价钱还好商量说，还有一些其他的闲置电器，您要是愿意的话，上门可以看看再决定。 哎， 东西呢在昌平的北七家，电话是13167503968，13167503968。 这是一位姓葛的女士，这位朋友他是有一个护理床啊，全新的。崭新的，是没用过的，护理床就是有家里行动不方便的病人啊，或者老人啊，可以这个比较实用。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想要转让的联系，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价格啊。 哦， 联系上以后，你就是自己商量吧。电话是13671338980，13671338980。 这位朋友想转让一台三洋的吸尘器，是1.8升的真空无尘袋，功率是1200瓦，很新，只用过几次，家人啊觉得用不惯，所以准备转让，再转一个拖把，带桶带拖把的那种好神拖一套啊，2件一共150，在唐家岭或者魏公村都可以取货，手机是13683313557，13683313557。 这都是家里搞卫生的设备啊。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他有40个 3M 的口罩，这个这天反正也用得上啊。这个就是买多了用不完，所以转让出去一部分啊。40个口罩130，这我算了，和多少钱？ 3块多钱， 3块多钱一个啊。市场上价格大概是多少？反正您比较一下吧。这个因为这 3M 口罩它有好多型号， 对，它型号非常多，诸位， 而且到处都有卖的，有的我印象当中反正几块钱的也有， 也有便宜的。 对对对，所以您呢可以先考察一下市场价，再对比一下这位朋友的转让价。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啊，人家还包邮啊，所以呢您可以跟这位朋友联系。他在海淀清河周边啊。电话是18888821712，18888821712。 这位朋友啊，家里有一台锻炼用的那种脚踏车，50块钱转让， 在管庄附近，但这恐怕得有个车拉才行啊。 哎、对，它那个底盘应该是挺沉的那种。 对，所以人家说有需要的呢，请您上门自取。 哎、 电话呢是1369110-5452，1369110-5452，找郭女士啊。 那接下来呢，还是一个健身的用品啊，这个新奥健甩脂机。这甩脂机啊，就是给我们这个体型比较胖的朋友哎运动用的。这个站在上面啊，这个就是你自己不用动啊，他就帮助你运动。他在底下他这么一抖，然后你在上面你也跟着抖。这个对，据说是可以这个甩掉脂肪。 抖下去了吗？ 哎，我没怎么抖过啊，但是我试用过啊，因为在这个逛商场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会有那个现场的活动，哎，你可以站在上面试一试。我就因为像我这样的，你看我觉得哎，我上去试试，我想甩甩脂，这还可以理解。我不理解的就是有好多小姑娘吧，明明挺秀气的，身材挺苗条的，她也站上去晃悠去啊，这个就能甩，那再甩那不就皮包骨头了吗？ 人家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这叫、 哎、但是这位朋友的说明说完了以后，我觉得哎也有道理。他说除了那个就是甩脂啊减肥以外呢，还对这个就是你这个腰啊肩颈椎好像都有好处。就是它是一种活动，哎，你听说过松骨吗？是吧？我觉得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就松骨，哎，这个说挺有帮助的，说使用方法也简单，您双脚往上一站，哎，有好多个档位，你愿意激烈一点或者愿意柔和一点都可以调，哎，这个一开关就开始运动了，说我这个保证没毛病。哎，我这而且买的时候我还是内购价860，啊，现在呢我买了一跑步机，所以我就没怎么用这个了，干脆我、 哦、 哎半价我给它转让出去啊， 嗯， 380，您这还不是半价，半价860的话，那半价是430呀、啊，您这380那是760的半价，反正这价钱您报了啊，但这个到时候您得认啊，您这说了我也就说了啊，380转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王先生联系，电话是1590127-2296，1590127-2296。 说两个免费赠送的东西吧。 好吧， 这也真的是谢谢我们热心的帮友啊。 嗯、 这位崔女士有四个靠垫，41×41正方，八成新。有需要的话呢，本人免费送，您上门自取。 哎、 地址在学院南路的四道口，电话呢是13520766717，13520766717。 嗯， 另外呢， 还有吗？ 对，还有一位朋友是昨天在咱们节目里说，有位帮友想求一个人体秤。 哦， 您有印象吗？ 哎，有印象，有印象。 这位朋友说了，说您甭找了，我这儿有一个送给您，但是呢，他没记下来昨天那位朋友的电话。哎、 好， 就是把我的电话给他。像这种单线的，咱们还能找着昨天那位朋友的那个线吧？咱们就把这当好人好事说一下，我就别公布这位朋友的这个电话了。 可以， 要不然来一堆人找他要呢，是吧？ 好， 我们待会儿把您这号码发给昨天那位朋友啊。 找昨天那个信息。 对对对，待会儿我们中间两个时段中间的时候，我给您做这个工作啊。 没错、嗯、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位朋友呢，想要转让的是一个轮椅啊，手动的佛山牌的轮椅，价格呢，这个70%新啊，价格30元啊，还有商量。如有需要的朋友，请和这位李女士联系，她的联系电话呢是13671063457，13671063457。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二手的折叠钢丝床，30块钱一个，有俩，电话是13439269517，13439269517。 哎，顾名思义，就是您要俩全要了，就是60块钱。哈哈，这个折叠钢丝床， 我让你在这儿练数学来了，你几年级了你？ 行吧，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为了方便使用啊。有时候家里偶尔来个客人啊什么的，是吧？这个支撑就睡啊。好，分享。 我就琢磨你这语言，你知道季彤 啊？ 还顾名思义，这就是俩60。哪有名和义啊？这里头 不是我自己，就是第一个这个闪现出来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起来， 行吧， 万一人家有俩全要的，人拼双人床不行、 哎？好， 好吧，啊，那这个咱们 发布了这么多的信息啊，也让大家这个联系联系，消化消化。 对，我找找刚才那位朋友的信息啊。 对，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分享一首歌曲给大家。 那年白芍花开，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那时天空那么蓝，时间那么慢，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 伴随着优美的歌曲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啊。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一条信息。那么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的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1月22日至1月28日将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二十三位委员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时间1月22号到1月28号的19:30到21:00，重播为次日7:30至9:00。今晚来自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市园林局、园林绿化局的负责人将与您交流，欢迎朋友们收听并参与互动。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团。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 你看这季彤这个开场啊，声音一个是低沉，这是一方面，另一个呢，这个他跟方明有一点不一样。 怎么了？ 方明一个时段换一个音乐， 哦， 所以一听你用这音乐呢，我就觉得完了，刚那半小时白干了， 嗨， 从头来， 回去了， 打头来了又。 不是您倒带呢，这是啊，因为我这个。对这个音乐有点偏爱， 好行， 也不是啊，这个主要是没有方明那么熟练。 嗯， 我们今天呢，在这儿跟大家呢，还是继续分享咱们的求助、求购和转让的信息。 对， 很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帮团呢，其实也得到了大家的帮助。 对， 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个事儿。 嗯， 你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发布了求租车的信息之后， 嗯， 就收到了。多位团友的问询和建议啊，特别是一位李师傅啊，他愿意提供温情服务啊，在此我是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啊，感谢帮帮团这个平台。你看，这个就是你发布了一个东西，他就有回应。 是， 哎，不管是这个你问求医问药也好啊，还是问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些，就是。不太好办的事 儿， 你想，你谁要是这事儿很容易就办成了，他会到这儿来去发布这个求助信息呢，对吧？ 对，来帮帮这位朋友啊，他问哪位帮友知道北京哪个医院可以长期住院，对这个脑梗的老人啊进行这种保守的康复治疗的？ 哦， 他没留电话，咱们要哪位朋友知道有这方面不好这个比较好的医院的话，咱们。通过我们的平台发给我们，我们告诉这位朋友啊。 其实这位朋友也没有说他在哪个区啊，您离哪儿近哪儿方便啊。这位朋友要求购的，其实一小事儿 啊。 他说我有一个双喜牌的，应该是一个高压锅啊，直径22厘米的高压锅。这高压锅呀，锅没事儿，这把儿坏了。 嗯， 哎，想配一个高压锅那个手柄。一般那个手柄好像是橡胶的或者塑料的， 对， 是吧？有 胶木的那种， 对，就是它拧的那个螺丝坏了， 对， 或者说被烤坏了，都有可能。我想配这么一个高压锅的手柄，哪有卖的呀？朋友们知道的这个信息呢，分享给他啊，1390-112-4378，1390-112-4378， 一个是锅的把儿， 嗯， 一个是锅的盖儿， 哎， 盖儿上的那个。这几个是最容易坏的， 是是是是， 它底下的那有时候高温一烤它容易裂那个塑料， 哎，对对对，而且那个有时候还那个，你看那高压锅呀，它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保护阀， 对， 它那里边不是有一个小那个 电圈似的 溶解的那个片儿 啊，那个如果是压力高了以后它就自动溶解，能够给你减压保证安全嘛， 哦， 那个也是你用完了以后你要去买吧，你也得找啊，这些好多卖这种小商品的地方， 嗯， 是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信息呢，也可以分享到咱们平台上， 哎，这位朋友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养老卡咱们不是80岁以上的 有这个每个月100块钱的那个补助吗？平时呢是这个月发的呢，下个月的月底到期。 嗯， 但是呢，12月份的他这个钱呀到账到晚了、这个1月中旬才到。他想问问，那这种情况，这是给我按2月底到期啊，还是也是1月底到期？因为他毕竟他还是12月的钱。 对， 嗯， 这个咱还真不知道，咱没用过、 这个。不知道，对。一方面等等大伙儿的消息，看谁知道；另一方面，我也给您一建议。 嗯， 这不是马上也快过节了吗？这个养老卡里的这些补助，咱们附近的一些什么主食厨房 啊，什么这个超市啊什么的，有的都能用。您就提前给花了，别等到这个这事儿要是方明啊， 哎， 他急脾气、他能今天这钱到账，今天下班前这钱都花光了， 好嘛、抓紧、 我是属于爱拖到等到1月31号，我想起去了，结果一去看，哟，今儿盘货， 就是结果就过去了， 自己倒霉。对， 你这个是由来已久啊，这个什么都是这个习惯，大家叫什么叫你踩点棚来呢？ 哎，对， 踩着点儿、 都知道我这外号、 有人有这个习惯，就是因为他特别自信，你知道吧？他准知道我能掐准了那个点儿，但是一旦出现一点意外的时候，那就瞎猜了。 我跟你说，我最牛的一次啊，我去天津采访， 怎么着？ 录音， 嗯， 一位老先生说相声的一位老艺人、田立和先生， 田先生 在天津的一个文化机构里面讲座， 哦， 9:30开始讲座， 嗯， 我从北京去天津。要去录音，你甭管我几点出的了啊！就我这个距离，我这个踩点为什么都叫我踩点棚？你知道、你知道我几点踏进的这个演播厅吗？ 9:29:45 踏进去的。 天哪！我要是田先生，我就给你一个啪呼噜。开玩笑，开玩笑啊！大鹏同志是非常的厉害的啊！这个雕刻时光就问了，哎，你们俩暖男啊，两位暖男好啊，今儿怎么您俩呀？方明哪儿去了？ 对呀、得暖他呀。 方明今天有事外出啊，有这个有公干，所以呢，我们俩在这儿坚持服务啊。当然，这个他肯定很快就会回来的，您放心啊。他还想顺便问一个问题 啊， 说这个成粉在哪儿能买到？这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他写的是这个，就是咱们 三点水 对。 一个灯， 也是多音字，也念邓， 也念邓，邓，要不然叫邓粉、 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这是您干什么用的呀？啊，这个说在哪儿能买着？这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个得让大伙儿来集思广益了啊。 对， 还有一位朋友回应了那刚才说想养小狗的朋友啊 啊， 他说您如果说着急要啊，哪那么巧，是不是？就是那个就咱这个。帮团里就有人家那个狗生宝宝了、说您可以到那个老官园花鸟鱼虫市场那个宠物市场那儿转转去，说上周六我去的时候啊，就有一家人，就是他们家那小狗正好生出了好多小宝宝，然后呢这个就在那儿送人也好，或者是转让也好，他会上那儿去，那人家也会上那儿去。 哦， 您要是在那儿转一转，保不齐能碰上这样的朋友。哎，他说我是顺路我去买狗粮的，所以呢碰上这样的这个情况了。当然家里有狗了，人就不会再去要了啊。他说您坐公交车到车道沟桥东下车，然后这是马路这边啊，还是马路那边啊？啊，说这个叫做解放军军乐团旁边那胡同，再往南走100米，您就能到那个范围了。 这我要能记住，我跟您说， 您记住车道沟啊，车道沟桥东那站下车，再找着这个解放军军乐团旁边的胡同。应该差不多了就。 行， 不管怎么说，咱感谢这个热心的朋友啊。 成粉我知道是什么了，你这说着我查到了， 查着了啊。 你小时候粘过寄鸟吗？ 哎呦呵，这我们都使那个自行车内胎熬胶。 哦，你拿那熬胶，咱们有人是拿面筋熬，你知道吧？ 哦，对，面筋你得自个儿洗， 自己洗 才行。 成粉就是生淀粉的别称。 哦， 它呢就是把咱们这个面粉呀、用水漂洗过后，把面粉里的粉筋，就咱们粘寄鸟的东西分离出去以后，剩下的这个就是成面。 那就是说它这里边就没有粘性， 没有蛋白质了，实际上相当于只留淀粉了。 哎，这个要是刷个窗。 窗户呀、啊、什么。 人家是拿这个南方做点心、哦、你吃的虾饺、哎、虾饺肠粉 哦 都是用这个做、 就是那 个、那么透亮那种感觉。 透亮的感觉出来。 对。 好吧。啊这个、 无筋面粉。 好。 嗯 那个有这个有学问就是好。 我这是现查的，我这就看着这我就好奇就是到底什么东西、 哎、 关键这字儿怎么念我不知道怕罚钱。 对, 对, 对, 对。其实咱们通过这个平台啊就是在帮助大家的同时咱们自己也学到了好多东西。 真是真 是。这个我自从上了这个节目以后我 也长知识了。 嗯、我这个智商都见长。 精神文明水平也蹭蹭的往上涨 了。好这位朋友啊这个也回应说我这个前天啊求购那个电烤箱哎、 嗯、 已经找着合适的了。 好 我其实就是昨天啊前天有一位求购小型电烤箱的。 前天是我上的节目你怎么会知道、 啊、那昨天我也有印象。还有这位朋友啊想问一个事儿说您哪位朋友知道啊哪儿治耳鸣而且是可以治的比较彻底的那种您跟我说一说分享一下啊电话是1322-010啊4988 1322-010-4988 再来一个找人的信息吧帮忙这位朋友他倒还挺这个详尽的啊您就差一点我跟您说您这信息就很好了 怎么着 您上学的年份这都是咱们这儿老同学大联欢啊想找自己以前的同学的 对对对 这位朋友呢是想找中学同学学校呢是雅宝路中学离咱们也不远、 哦、 当年呢是在初中九班男同学名字能记住几位马文华王元强李占利魏双全赵金山女同学就记着一位叫李易如谢谢好心人的这个帮助啊这位朋友呢叫电话是1369-322-7615 1369-322-7615 好这个前些日子我有印象啊已经找过一次、 这个呀、找过一次 李易如的这个名字好像也出现过啊就是目前好像还没找到没关系继续啊这个找人必须要有耐心啊好咱们接下来呢再看看这个朋友们求购和转让的信息咱们说点求购的吧 好 啊这个求购的今天还挺多的这位朋友要求购一台闲置不用的啊这个老式的上海蝴蝶牌缝纫机、 哦、 要求很具体了啊 嗯 接受价格是50元左右啊联系电话是1851-348-24801851-348-2480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32寸的液晶电视200块钱电话是1352-042-60801352-042-6080 好这位朋友呢要想求购的是手机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啊这个到底是什么牌子的啊多少钱能接受啊反正就是手机啊还是说是手机就行能用不能用都行这个反正具体的电话里边您再问吧 嗯 1510-104-05661510-104-0566 后头人这位求购人就具体的多啊人想买闲置不用的苹果手机 5S 6S 都可以 啊、 问题是要 6S我这还用的挺好的呢我可舍不得给 那也那你万一你换 7S 呢 有人换代换得快 哎对这不现在都10了吗 对对对啊价格面议啊电话是1324-004-9688 1324-004-9688 啊这位朋友啊他这个求购一个东西他说呀我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电视机哈买完了以后呢发现没有遥控器哎我这电视机啊三星的啊液晶的那种32寸我花了150块钱倒不贵但是没有遥控器这怎么办呢所以啊我想求购一个同款的二手遥控器啊谁家里有这富裕的不用了的想转让的哎您呢这个转让给我啊这个我能匹配上我这个电视机这就行了这电视机的型号呢是刚才说了啊三星的32寸液晶是这叫什么32C4000P 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521-085-88271521-085-8827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市场上应该有一种叫做所谓的万能遥控器 您就在您家附近的 啊就咱们现在北京的这些大的居住小区周边不远一般都会有一个这种 咱们小商品的那种市场，各个小区都有这类的这个地方，那里面就是好比三四层卖什么的都有的那种，衣服啊、鞋呀、本啊、文具啊，各种东西都有，它一般就会有一个做什么电器的，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柜台， 没错， 这种地方都有遥控器卖， 就是万能遥控器。 您可以甚至于首先选择，您就问他有没有三星的遥控器，基本上同一年代的啊，就您现在说特早找什么原来 CRT 时代的，那可能那个码不一样， 难了。 但基本上现在液晶电视，只要是三星家的、自己家的，它的那个信道都是一样的，码是一样的。对，买个三星的这个电视遥控器，没有就选季彤所说的万能遥控器，当着人家的面就在那儿让您给我做一个三星的这个匹配，他那有那个码，这拿来以后。点一，好比说 LG， 点二，三星，点四，飞利浦，那五个创维全都含里头。 他给你匹配上， 早预装了。对， 这所以还是挺方便的啊。 对， 这个如果说没有附近没有市场的话，好像那个维修电器的有一些那个店里头，他也会代销一些这样的东西啊。 对对， 那好，咱们再看看下边这位朋友想要求购的，他说我想求购一套书，比较难找。 是 啊，他要求购的是1985年版的展望出版社出版的《鼹鼠的故事》。哎呀，这个太古老了， 85年。 哎呦，85年，我想我多大了？我16， 暴露了 啊！ 刚说69了哈， 对，我说69，我承认。我16，你也就10岁， 啊，不到10岁， 哎，对，还不到10岁啊！你70后嘛，是不是？方明还没出生啊，他90后， 亏心不亏心的？ 一套8本啊，《鼹鼠的故事》。每本2个故事啊，是很小的一本啊，我小时候看过，但是呢家里原来我看的那书不幸被我妈后来给送人了、哎呀，这也是我人生一大遗憾。说新版的吧，这个眼熟，这故事和老版的却完全不一样啊，他这虽然还是那鼹鼠吧，但是老板讲的事儿跟这新版新出版的是不一样。说我还是想把我看过那个呀，我给我自己的孩子看看。哎呀，如果哪位团友手里有这个书，或者您知道哪有卖这个书的信息，希望您呢和我联系啊，这个分享给我。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5110037127，15110037127。 这个但您得做好准备啊， 对， 虽然是很老的这个书，而且您真如果找到的话，可能翻过来一看背面写着1毛2、1毛3， 是 很便宜的价钱。 对，但是现在的对 小人书，特别是旧版的小人书，现在市场价非常非常的高， 对，它属于收藏品， 收藏品，甚至于有人作假，你知道，就是像那些主，就是比较有名的三国呀，原来包括什么西汉东汉呀，这类的东西，红楼梦这些老版的，现在已经有人就是实际是新印的，印完了以后给它做旧，就是弄得显得黄不拉几，带点发霉味儿什么的， 是 在市场上这个骗，这种东西 反正 当然可能选鼹鼠的倒没听说过太多，主要是选那些咱们中国传统的那些大部头的 名著啊什么的， 对，封神演义啊什么的那些， 因为它成套啊，你想就这个东西啊，它再翻倍，这个价格涨10倍，哪怕100倍， 10倍可不止，你想当年1毛3啊， 1毛3，对啊，你涨100倍它也就是13块吧， 所以现在往往是涨1000倍， 哎，涨1000倍，你比如说130一本，它要成套才能 有收藏价值， 哎， 更 多的， 对， 所以像这个呢，我觉得一套8本啊，还可以，就算它涨100倍咱也能接受得了，是吧，你比如说涨到这个10块钱一本，是吧，哎，涨到100块钱一本，我觉得要下点狠心也能拿下。 真喜欢是吧， 哎，对，人家要留给自己孩子， 要涨到1000就跟孩子说，你就凑合看这个， 再见吧。而且我记得鼹鼠的故事它是有那个电视节目， 电视剧， 电视里边 咱们引进的捷克， 对，看看有没有地方有这个，就出那个老片子的那种合集啊，那种盘呢， 有那盘我都有， 哎，对，它也可以，其实你看那个它，我记得那个小人书啊，它就是那种照牌的， 对对对， 哎，就是把那个电视的那个画面给它照下来，然后排版做的，所以呢，你要能有那动画片看，就更生动了啊。好，下边这位朋友求购的东西呢，也比较新奇啊。他说想求购的是一块1米2长、20厘米宽的皮子啊，皮革。说这个，如果您或者说是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正合适的这个整皮子呢？您有那个不穿的皮衣或者皮裤也行啊，我主要拿它改衣服用。 啊、哦、这位朋友也是他手艺我觉得不错啊，能改皮衣、哦、好家伙，这个朋友住在春秀路附近啊，是一位王女士，电话是13611322 13611222 5020。 做这种皮裤不用考虑是什么动物的这个皮吗？材质吗？还是都可以？ 一般的通常应该都是牛皮吧，很少有用其他的，或者羊皮。羊皮。 但为什么咱们绕口令里头有一段这个“出西门走七步，拾起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 你认为那个鸡皮是什么皮呢？ 鸡呀、啊，鸡皮、啊， 鸡子皮， 啊、鸡子皮啊，在擦眼镜的那个。 但是现在好像很少了，它这保护野生动物嘛， 对对对，不让用了。 哎，对，所以一大部分可能就是羊皮啊，或者是牛皮啊、嗯，这个是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分享给这位朋友。 刚才有朋友给我们回复了关于住房公积金的这个问题啊、 哦、 这位朋友说了，您呢拿着您的退休证、身份证还有住房公积金的折子和卡，当年办没办过、嗯、因为03年比较早了， 对、 不知道就是您当时赶没赶上，就公积金不有那个银行那个卡或者是存折吗、嗯、拿着这些东西还是得去您首钢到原单位找财务就行了。 哎，这个那个时候至少有存折啊，最开始都是一个存折， 对， 然后呢，而且这个最开始都是你要是想提取的话，你得这个就是说什么买了房啊，或者是装修啊， 对， 哎，有了这个支出了，消费了，你可以拿着这个凭证啊、 嗯、 去找这个单位啊，就是去来怎么说呢，来去提取。如果您没提取过，那就是。 啊， 那就是整个的到退休的时候一下就都给领回来了，这是可以的、 哦、 啊。 嗯， 好，咱们再看看啊，下边还有哪些朋友要有转让这个东西的 信息。来，咱们看一看啊。 好，看看 这位朋友，他这是转让一个全新未开封不锈钢的焖烧壶，48块钱，东西在朝阳区的红庙，电话是6508-8720 6508-8720。 好，这位朋友呢想要转让一台冰箱啊，长岭牌的187升，正常使用当中，转让的价格呢是50元，家住在国贸附近啊，他的电话是13681563079。 嗯， 13681563079。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天王星石英音乐报时挂钟， 哦， 叫表吧， 嗯， 这边要转让吧， 叮当啊， 95诚信，30块钱转让，有需要的朋友联系13521861969，13521861969。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呢是手工编织或钩织用的塑料珠和塑料网板， 嗯， 一共有13块，啊，以及轴线啊，小什么？小的轴线10轴，应该是35块钱的价格啊，电话是13691378860，13691378860，在北二环啊。 这位朋友呢是有一个全新的婴儿洗澡盆，可以坐躺通用， 嚯、 哦，大号加厚，白色的盆，蓝边加浴架，尺寸是69×50×21，都是厘米啊。 嗯， 家里有2个，现在转让一个全新的，价格45。还有一个全新大号彩色塑料收纳箱，带滑轮，尺寸是55、38、33，也是厘米，可以放衣服，价格45元。有需要的请自取，物品在东坝附近，电话呢是15001393758，15001393758。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军刀全新背包、电脑包啊，这个各一个吧，应该是， 嗯， 背包、电脑包还有军刀， 嗯， 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对对对，不见得是那种小的瑞士军刀，不见得是牌子的，它媒体品牌， 哎， 肯定是那种便携式的这种小刀， 对对对，就反正都是这个户外用的一些东西， 对 啊，有一个电脑包啊，一共呢是150元啊，电话呢是13021039648，13021039648。 这位朋友啊，想转让一个龙利特牌的多功能手电筒，20块钱，还有一个真空不锈钢杯，20块钱，都是新的，东西在西城，电话是13521131168，13521131168。 哎， 这也算一个家用电器，是吧？这位 早期说家用电器手电筒的时候，还不是现在这种多功能手电筒。 哎， 现在这个就尤其户外用的，有些东西还是挺全的。它可以有一个开关，选在那儿你就朝天上那打，它自动的发 SOS 信号。 对， 你看这个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来发展的。过去那个就是一个装，比如装四节电池那个大长的那家伙，哎，这扛着跟枪似的， 光柱哈。 嗯，没错，就又成了这个回忆了啊。 对， 不知不觉咱们这时间呢已经过去了，该到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了。 嗯， 哎，我们俩呢这一节也怪不容易的， 是 啊，也希望呢我们分享的这些信息呢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帮助。 是的， 嗯，那咱们就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记忆的唱片，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我国民间入九之后就要开始进补了，俗话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咱们北京啊就是特别流行吃海参，或者是来一炉羊肉火锅，秋冬滋补，来年打虎。滋补的目的无非啊就是希望我们身体健康。那海参现在越来越流行。 是的，海参呢被叫做是八珍之一，海里的人参。由于它没有季节与人群的限制，营养价值高，所以呢现在选择的家庭越来越多了。想购最近啊年底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鲜芋仙地中海野生的海参，不少人都表示太高大上了听不懂。 其实啊您只要记住吃海参吃的是营养，那这款海参不需要花到市面上专柜的几千元一斤，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的进口野生海参，现在是买一盒送两盒，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划算到每一根海参只要15块钱左右。另外，我们还会赠送给您一个专门用来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 而春节专档肯定是要有惊喜的，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15块钱吃到这款海参的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床2米乘以2米3的驼毛双人大被免费赠送。 是， 大家都知道，在寒冷的冬天，一床温暖舒适的被子对我们的睡眠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嗯， 这样再一算，每根海参只要几块钱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是我们的订购热线，只能开通5分钟的时间，进口海参的品尝机会只有30盒，所以机会有限。4007106108 4007106108。6899的朋友说买海参送焖烧杯还送驼毛被，这个优惠组合可是从来没有过，我想看到所有的手续证明可以吗？ 嗯， 没有问题。 是， 有这方面特殊需求的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及时的沟通，海参确保是地中海进口的深海生长3年以上的成年体海参。 嗯， 口感Q 弹劲道，泡发之后啊看到的是肉质特别厚嫩。 嗯，而且泡发很简单，就像泡木耳一样。 嗯， 4007106108 4007106108。确实工作压力大的今天，我们感叹身体健康很重要，物价飞涨的今天，我们感叹工资怎么那么不经花，所以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很有必要。鲜芋仙春节专档1999元，买一盒送两盒，再送一床4斤半重的双人驼毛被，4007106108 4007106108，留下最后的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